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再见面。感谢耶稣，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主里面一起的相聚，一起的敬拜神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相信呢，神要在这里成就美好的事。阿门。看到你们所在母亲节里面大家的相聚，那一种有主的爱的同在，实在是荣耀神的名，哈利路亚。我相信呢，我们当中的能够真正的以神的爱互相的连续，互相的在主的爱里面互相的合一，神会将人数加添在这里。Hello， 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感谢神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神在我们当中，要我们相信他的，来真正的根据他的话，照他的意思来在灵命上被建立，来照他的意思，直到神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这个时候让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晚上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同在中。主啊，我们要看到神你更大的荣耀在这里彰显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今天晚上你会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来做激励，来做恩膏的工作，叫每一个在当中的会因着你的话来更加的认识你，来更加的来敬畏你。耶稣，这个时候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圣灵的恩膏，你的启示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借着你的话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，来敬畏你。谢谢主耶稣。主啊，我将这个时间祈求主你分别为圣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好，这个高了一点。好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两个体序。 OK， 那么这个两个体序呢，是讲到属神的体序与属世的体序。那么属神的体序就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上帝的体序里面，就好像鱼它是生存在水的环境里面，这个体系的意思就是说环境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上帝说我们要活在上帝的体系里面，那么我们的灵命才能够正常的成长。若是鱼不住在水的环境，你放它在陆地的话，不一样的环境它能够活吗？不能的。同样的，基督徒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也要在神的体系里面，那么在神的体系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发挥这个作用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属神的体系跟属世界的体系的不一样。在这两个体系里面呢，今天晚上神放在我心中的就是要我们更加的清楚什么是骄傲，什么是谦卑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灵命成长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教会复兴，我们要看到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由神的话语来学习，来照神的话语来真正的活在神要我们活在的环境，活在的体系里面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来看属神的体系呢，就是讲到我们要如何的谦卑，如何的谦卑。那么属世的体系呢，就是讲到骄傲。谦卑的相反是什么？骄傲。所以上帝要我们以谦卑来活在他的体系里面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呢，让我们来从圣经来学习， 从天上下来的有两个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魔鬼因骄傲被赶下来，魔鬼因为骄傲被上帝从天上将他赶下来。我们看这些经文，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15节，来一起念。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在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，我要坐在众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祭柱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寄身之处。那么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，那里讲到呢，魔鬼怎么样从天上被赶下来。这里说你坠落，你从祭拜列国何竟被砍倒在地上。为什么这位本来上帝创造他在天上，这个天使长被坠落，被神将他坠落下来呢？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要在聚会的山上，我要升在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高至上者同等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位所谓的天使长，他要真正的与上帝同等，他已经离开了他原本的本位。他是天使长，在天上是敬拜神，但是呢，这位天使长因为什么？因为心里骄傲，他说我要跟上帝同等，我不要在这里来敬拜上帝，我要跟上帝同等，我要坐在高处。他要高举他自己的名字。结果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位天使长被上帝将他踢到地上，我们不再称为他天使长了，他在这个地上我们做了跟上帝相反的东西，被称为是这地上的魔鬼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天上允许不允许骄傲的人？不允许。天堂不允许骄傲，天堂是不允许任何的骄傲在当中。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若是我们有骄傲，以后我们是去哪里？哪里？天堂不接受骄傲的，以后我们是去哪里？虽然是说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所行出来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有那种骄傲的心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天使长的律子也告诉了我们，骄傲的上帝是不接受在天上。他原本是天使长，是上帝要他在天上来带领这个的敬拜，来敬拜上帝。但是呢，因为骄傲，结果呢，神将他怎么样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天堂是不允许骄傲。所以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在天上呢？对了，只有谦卑的能够在天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，上帝呢非常的爱我们，他不单单拯救我们，他还要将那些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到天上的那个秘诀告诉我们，就是呢，只有谦卑的能够在与上帝同在。 OK， 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。 OK， 我们继续的看， 魔鬼的来源，我们不再称他为天使长，我们现在称他为这个魔鬼。本来他是天使长，因为骄傲，结果成为了撒旦。天使，这个天使长，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离开，被上帝将他赶住下来。所以这个天使因为骄傲的缘故，他成为堕落的天使。那么人若是骄傲的话，人若是骄傲的话，他将会成为什么呢？罪人。 OK， 罪人。很多时候在以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在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非常的骄傲。当人来跟我传耶稣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为什么我需要耶稣，我都没有缺乏。我，你说钱吗？虽然不多，但是我够吃够用。那么一些的享乐我都有，我为什么要耶稣，要多一个耶稣呢？我不需要，因为我觉得我拥有，我能够靠我自己，我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那些因为骄傲的缘故，所以不来接受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骄傲在当中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跟他说耶稣怎么样的好，耶稣怎么样的能够帮助我们，耶稣怎么样的拯救我们，他会告诉你说我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耶稣，我现在我什么都有，我不需要耶稣基督。因为人的骄傲，所以呢被称为是罪人。感谢耶稣，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正的谦卑。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若是我们还骄傲的话，在神的眼中他就是还是一个罪人，在神的眼中还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呢他也不能够真正的到神那里。神创造一切本来是美好的，但是因为骄傲使一切都成为丑陋。上帝创造亚当跟夏娃，将他放在伊甸园。当上帝创造完了之后呢，连人也创造完了，上帝说这一切都是最好的。但是人类选择什么？听了这一个蛇的话，这个撒旦的话，告诉他你上帝不让你吃这个果树的果子，是因为他怕你比他有智慧。结果因为这个缘故，人就摘了这一个果子吃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本来在上帝的眼中看为美好的，结果因为这个的骄傲，所以他吃了之后一切都变成丑陋了。所以人就得罪了上帝，结果呢需要神的救恩，需要接受耶稣才能够得救。哈利路亚。 OK， 上帝阻挡骄傲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在箴言第十六章十八节，来，我们一起读。骄傲，败坏之先是有什么？骄傲。败坏之先是有骄傲。所以呢我们知道呢，骄傲会使到我们败坏，甚至会使到我们沉沦，会使到我们跌倒。第二个经文我们再来看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，来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施恩给，神阻挡施恩给。所以呢，上帝在这里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上帝阻挡骄傲的， 施恩给谦卑的。所以若是我们谦卑的跟随神，上帝说他的恩典会加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能够做成神的功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魔鬼在地上传递怎么样的生命？骄傲的生命。耶稣在地上传递怎么样的生命？谦卑的生命。骄傲的人是死谁？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属谁的？属耶稣的。 OK， 那么我们属耶稣基督的，在耶稣基督的体系里面，我们要有谦卑的生命。等一下我会更详细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真正的谦卑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。不然你信了主，忽然间你离开了之后，为什么我会来到地狱啊，猛叉叉。所以呢，上帝要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， OK， 借着神的话活出他的生命，真正的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，而且神的要求。灵命越成长的人就会越，灵命越成长的人就会越谦卑， OK。 好，骄傲的是从美丽变成丑陋。来，我们读以西结书28章12节。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这里讲到呢，上帝创造天使的时候非常的美丽，他非常的有智慧。但是呢，以西结书28章17节告诉我们什么？你因美丽心中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原本这个美丽，上帝创造这个美丽的天使长在天上是敬拜上帝的，结果因为心中的骄傲，本来是非常的美丽，因为骄傲变成了丑陋，因为骄傲变成了丑陋。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神这个美好美丽的属灵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不要让这一个的骄傲来到我们心中，直到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是何等的丑陋，直到神不能够接受我们，从一个非常美丽的进到一个非常丑陋的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，来，我们一起念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守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？明明告诉你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我要问大家，这帮人是信主的吗？是，这帮人是信主的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？哇，我在想，若是有一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，神说你这个作恶的人你离开我去吧，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哭都没有眼泪了。为什么主不认识他们？因为他们骄傲的人必定灭亡。一些人奉主的名做了一些上帝做的事情，行许多的异能，他们没有将荣耀归给神，他们觉得是自己做的。哦，这个神迹是我本事，是我有这个的恩膏，是我做的， 将荣耀归于自己，建立自己的王国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完全没有将荣耀归给神，没有真正的说，神啊，这是你做的，是因为你，所以这个人得医治，是因为你这件事情能够成就，教会能够复兴，是因为我。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，上帝说，这样的人他不认识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，一切的成就，我们奉主的名去做的一切，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回给他，因为他是那真正行神迹的主，因为他是那个是死无变有的神。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不过那一团的泥。我们能够真正的被神使用，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。阿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真正的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神是配的这一切。再一次的告诉大家，天堂是不可不允许骄傲的。 OK， 好。骄傲的人，当你跟他讲什么的时候，他很骄傲，他以为他很厉害，他以为他这件事情是他做的，是他成就的。那么你跟他讲的时候呢，你跟他用爱心讲的时候呢，他会跟你狡辩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我觉得他有的观念是不容易被人家讲，他觉得你讲他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，他就会失去了他的身份，失去了他的地位。所以骄傲的人，你讲他，你反而不得到那一个人来感谢你，反而会怎么样，会被他骂，甚至是拒绝你。所以骄傲的人他会狡辩，然后他会抓住旧的观念，我觉得这样是对的，你这样讲的是错的，我觉得这样才对，你们一定要听我，你们一定要跟我，你这样讲的就不对的。 OK， 或者是通常都是一些在权位上的，或者是在地位上有地位的那些。若是没有耶稣基督那种谦卑的生命，他们的表现，他们的思想观念都是骄傲。你跟他讲的时候，他会说只有他对，你是错的，抓住以前的不肯放。 OK，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，因为骄傲，互相就会产生的，互相就会生气，而且呢会彼此的受伤害。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家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信主的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意见上会不合，有吗？在意见上不合的时候怎么办？我说要这样，他说要这样，那么会怎么样？生气，生气了可能会吵架，吵架甚至会打架。所以呢，这一些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所谓的纠纷争吵在当中，是因为骄傲，是因为骄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的向神来学习，只有神能够真正，只有神的灵能够引导我们以谦卑来解决一切我们所面对的。若是我们骄傲，我们的灵命不会成长，若是我们骄傲的话，教会就不会成长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真正的，谢谢，放在哪里？OK， 我们继续看下去，骄傲的例子跟它的后果。刚才我们先看了天使长堕落变成魔鬼撒旦，就是因为骄傲。OK， 他要跟上帝同等，结果因为这个缘故，不再成为美丽的天使长，乃是成为丑陋 人人都讨厌的魔鬼撒旦。见巴比塔荣耀自己的名而被分散，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，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，你们有圣经可以写起来，可以回去看哦。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说，有这些上帝所创造的子民，他们怎么样？因为言语都通，他们讲的话都明白，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？他们要真正的让自己出名，他们要建一座塔，他们要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一班人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的城和一座的塔，塔顶要通天，唯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一班上帝所创造的子民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要建这个塔，要通到上面，他们要跟上帝同等。他们说，我们要真正的建这个塔，要传扬我们的名字。他们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，他们没有感谢这个上帝，他们因为骄傲要自己出名，所以这个塔要建起来。结果怎么样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看到他们所做的，结果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上帝呢跟他们毁灭了。上帝喜悦不喜悦人骄傲？上帝不喜悦。从这个例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呢不喜悦，上帝呢要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本位，不能够离开我们的本位，做我们在本位上要做的。神就是神，没有人能够代替。神就是神，没有人能够从他的身上得着，从他的身上将他应得的荣耀归回自己。阿们。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上帝不认识那些真正不归荣耀给他的。所以感谢耶稣，在神的教会里面，是谁是那至高的？谁是至高的？耶稣是至高的。是不是牧师至高的？是，耶稣是至高的。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是神做的，是神完成的，荣耀是属于他的。哈利路亚。另外一个呢，以色列子民倒闭在旷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所创造的这一班的子民，他们从埃及这个地方离开，进到这一个的旷野，在旷野里面，这班的子民为什么他们会倒闭在旷野里面呢？在旷野里面，白天这个云柱引导他们，晚上的这个火柱引导他们，这班以色列子民怎么样？没有将荣耀归给神，没有感谢上帝，他们在埋怨，埋怨为什么摩西将他们带出来，放在这个地方，让他们饿死，让他们受苦，他们要回到迦南地。他们一直的埋怨，一直的埋怨，一直的埋怨，所以呢他们结果呢倒闭在旷野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神借着这个例子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真正的时时的感恩，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都要感谢神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还有一个例子呢，是扫罗被上帝拒绝。 OK， 扫罗被上帝拒绝，扫罗是以色列的王，为什么上帝拒绝他呢？为什么上帝拒绝他？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扫罗没有等到撒母耳，因为那个时候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作战，这个腓力士人跟他作战，哇，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人非常的惧怕，但是撒母耳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等我来，我要向上帝献祭，过后你们才跟他们征战。但是呢这一个扫罗怎么样？他等啊等啊等，等到撒母耳没有来，等到第七天，那奇怪，为什么撒母耳没有来？你看以色列子民哦，他们已经怕到一些已经离开了， 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到最后才剩下600个人，哇，扫罗的心开始惧怕，哇，这样下去不得了，我们一定输的。所以他就怎么样，那个时候他就自己怎么样超越过这一个的权柄，他向上帝来献祭。刚献完祭过后，撒摩到了，当撒摩一到的时候，就问这个扫罗，你做了些什么。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做了，他越了这个的权柄，结果他的王位，撒摩就告诉扫罗说，因为你所犯的错误，所以呢他就怎么样，他的王位，上帝就透过撒摩告诉他说，你的王位要给别人接过去了。所以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扫罗因为他那一种的骄傲，他觉得是说，献祭吗？我也是可以吗？为什么一定要等撒摩耳？我也可以嘛。结果怎么样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失去了王位。神不允许，接着这一个几个例子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，神不允许怎么样的人？骄傲的人。神不允许骄傲的人，神要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回给他。好，从天上下来有两个，再我们看第二个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来我们一起读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有两个，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就是天使长堕落被丢下来，成为这个撒旦。第二，也是从天上下来的，他降世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人就是谁？他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因谦卑被拆下来，耶稣基督跟上帝呢有同等的这个的职分，他在天上有一切的，他能够享受一切他要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因为他谦卑，他愿意放下他的权力，成为上帝的儿子，他放下这个权力，结果他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要拯救你跟我。若是耶稣不谦卑的话，若是耶稣骄傲的，我为什么要去下去救他们？他们有什么可爱？一点都不可爱。他们都是罪人，他们都是叛逆上帝，我为什么要救他们？所以呢，假如是耶稣不谦卑的话，我们你跟我今天也不能够在这里，你跟我今天到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要下地狱。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天父，感谢这一个耶稣基督愿意的谦卑来到这个地上，来成为这一个救主，来拯救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那种谦卑的生命。上帝要感动你去传福音给某一个人，不管他的地位是高的还是低的，哦，我们都不能够说我为什么要传给他，他是乞丐咧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一个大经理咧，你要我跟他传哪里可以？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，这个人会得救吗？不会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谦卑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所以我们感谢神。所以我们要有谦卑的这种的心智，才能够使到神的国能够被建立起来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有谦卑的生命，人才能够来到他的家中。我们要有谦卑的生命，神才能够兴起我们成为这个末世的军队。阿们，成为这个末世神要使用的器皿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谦卑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谦卑，他愿意的听，他愿意的顺服，他愿意的接受神所给他的这个命令，结果 他能够真正的来到这个地上，改变他的形象，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，若是我们谦卑愿意的听，若是神的灵感动你要悔改的话，你要谦卑的悔改。若是神透过教会的领袖告诉你哪里不对，你要真正的愿意的听。 OK， 通常我们都是觉得是说，当人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就先保护自己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找许许多的理由。上帝呢，要我们真正的有一种谦卑的心态。若是一个人用爱心跟你讲，真正的你在这一方面你自己也知道需要改变的，所以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真正的被接受而且改变，直到我们更加的进步。我告诉你，当我刚出来全时间的时候，你们都认识 Dr. Lee 吗？认识哦。好，他呢是在芝芝港那里呢开始这一个教会的。那么那个时候我进去呢跟他一起同工，那个时候我进去全职跟他一起的同工。你知道在我们一起的工作，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有很多的摩擦，一些的意见。那么呢，当我的情况是这样，当我有对某一样东西不同意的话，我就会给他脸色看，我就脸臭起来，我在跟你说我不喜欢，我不同意。哇，难搞嘞这个人。所以他怎么样，所以呢他就很有爱心，他真的来跟我说，解释给我听。 OK， 我要怎么样，特别是在性格，我的性格相当硬，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相处是一个不容易的。所以呢我感谢神，他真的很有这样的爱心，他真的从中来教导我，来叫我怎么样。那个时候我还是很骄傲，你这样讲我，你是我的谁？我这样做不对吗？最多我不是不干，我要拿包袱走，我不干了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我虽然是很硬，我就回到神的面前，我说主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当我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我，你要真正的看到神的家得到建立吗？你要真正的看到有更多的人因为你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吗？我说主，我愿意看到，不然我为什么要进全职？神说你要先悔改，你要真正的先悔改，你的灵命才能够被塑造起来，你的教就是说周围的人才会因为你生命的改变被吸引过来，你才能够成为教会真正的透过你的生命，教会才能够被建立。所以说主啊，我都是挣扎了一段时间，我说主啊，我愿意顺服。很多次神在我的生命中，很多次都是透过他来帮助我，虽然是真正的在神面前又流泪什么都来，但是呢我说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所以我感谢神，我能够真正的不是我厉害啊，我能够真正的牧养教会呢，是因为在我进入全职这一段时间，真正的这位神的仆人这么有耐心爱心的来帮助我，使我看见我的弱点，使我能够被建立起来，真正的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呢当我牧养的时候，我看到弟兄姐妹的情况，哎呀，我说很像我以前啊。所以感谢神，若是我那个时候我说你这样对我就不干的时候， 我今天我不知道在世界哪一个角落。所以感谢神，我能够真正的今天还站这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给我机会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。所以我们服侍神的 OK， 我们服侍神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若是要进到神的家里面来服侍，不管你是全职还是代职，很重要的，你要真正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让神的灵来真正的告诉你。我们要真正的束缚在圣灵之下，我们才能够被神来提升。耶稣就是因为顺服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的谦卑，因为他的顺服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在腓立比书说，因为他的谦卑，结果神将他提升。若是我们谦卑的话，神会将更多的来给我们，神会将我们来提升，不用人来提升，神自己亲自的提升你，因为你的谦卑。哈利路亚，耶稣是我们的榜样，耶稣是我们所学习的，让我们能够不要中撒旦的诡计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在神里面，直到我们被神来提升，在神的国度为神借着你，让神借着你的生命赢得更多的灵魂。哈利路亚，让神借着你的生命，直到神的国度能够借着你得到更大的荣耀，让神透过你的生命神迹奇事能够发生。哈利路亚，让你的周围因着神的，因着你的生命的缘故被吸引来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在小地方牧养这个教会乡村是不容易，因为他们很强的，有很强的那一种的信仰，他们的传统的信仰非常的强。所以呢，我感谢神，不管人家怎么样的骂，不管人家怎么样的真的用扫把赶你走，我曾经很多次驾复印车载人，他们的父母就冲到复印车里面警告我不能够带我的孩子去教会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给我看到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，哇，拿着头盔砰教会的门，将我的孩子立刻跟我送回去。哇，容易不容易？感谢耶稣，是神让我能够经历这一切，使我能够真正的知道神在我需要的时候来刚强我，来施恩给我。我愿意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在这样的艰难的时期，我愿意的继续的来跟随你，更勤劳的来服侍你。结果神的恩典足够我使用。神施恩给谁？谦卑的人。所以感谢耶稣，所以鼓励呢，我们大家都信了耶稣，让我们一起的领受更多的恩典。我们要有更多恩典，我们一定要谦卑。我们继续的看，骄傲与谦卑，骄傲的人就是抓住权力，等下我会跟大家分享。谦卑人就是放下权力。在这里我可以以耶稣为我们，我时常就说耶稣是我们的榜样。耶稣若抓住权力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为什么要救他们的话，我们永远都在追踪。但是耶稣因为放下他的权力，愿意的下来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得救。阿们。所以在这里的我们心中要时时天天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他愿意的谦卑，我们今天能够领受神的恩典，领受神的祝福。哈利路亚。接下来骄傲就是他离开了原本的位置，谦卑就是他回到他原本的位置。 OK， 我会跟大家更详细的分享什么是抓住权柄、离开本位、放下权柄跟回到本位。好，什么是抓住权力？就是你以眼还眼， 以牙还牙。你可以说，你现在得罪了我，我有这个权利 ，OK， 我可以打回你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你有权利打回对方，你有权利骂回他，你有权利恨他 ，OK， 你有权利对他做一切你要做的，这是你的权利。所以你抓住你的权利，说我是我，我可以打回你，我就真正的打回你的话，你生气，我也生气，你骂我，我也骂你，你打我，我也打你，这是你原本能够有的权利。OK， 这就是抓住你原本有的权利的意思。若是我们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后果会怎么样？你打我一巴掌，我打你两巴掌，然后对方又打你，哎，你又打回他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受伤，而且很多很多的问题。若是我面对我的所谓的属灵师父在教我的话，你讲我是不是？那么我也去讲你，你讲我，我讲你的话，结果怎么样？教会的肢体受伤害，魔鬼就拍手，他不是哈利路亚，他在跳他的舞，哇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，你这样做，我们结果就是中撒旦的诡计。骄傲会带来什么？更大的问题 ，OK？ 骄傲会带来更大的问题。好，这是若你抓住你的权利不放，你要做你喜欢做的，这就会带来更大的问题。在耶稣的教导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-39节：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，由他打。很多人都以这个经文来笑我们。有些特地的打一下你，说：“快点给我打到一边。”上帝呢，在这一个经文在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上帝呢，要我们真正的，我们原本能够打回他那个权利放下，直到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权利，以谦卑胜过一切的骄傲，以谦卑胜过一切的骄傲。我们来看耶稣的榜样，耶稣以骄傲，以谦卑胜过一切的骄傲。我已经讲了 ，OK， 就是说，我们耶稣基督能够来到这个地上，是因为他愿意的谦卑 ，OK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来看，若你生气的话，若你对我生气的话，我安静的话，你会有反应吗？很生气的骂我，安静，你会有反应吗？若是你生气的骂我，我又生气的骂回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更生气，骂得越大声。若是你骂得再大声，我要更大声，结果是什么？可能会打起来。所以呢，你生气我生气呢，就是真正的使到彼此之间受伤害。你生气我就安静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吗？感谢耶稣，你骂我，我怎么样？好像很难呢。你骂我，我要祝福你，被骂还要祝福他，好像活得好像没有了自己的性格。当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性格开始没有了，慢慢没有了你自己的性格。有谁的性格？耶稣的性格。耶稣在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，要祝福他，他骂你，你要祝福他，祝福你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好。 所以呢，这一些呢，好像跟世界上我们的生活好像不一样，但是呢，耶稣已经做到了。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些人吐口水在他的脸上，他们将他钉十字架鞭打他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什么？主啊，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晓得。耶稣原谅他们，耶稣祝福他们。耶稣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，你这样将我钉十字架，真的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将你们毁灭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，他知道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将你放在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上帝将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一个的教会，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，不是来使这个教会来为你担心。要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，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，成为上帝建立这个教会的材料。上帝是要祝福他的教会，透过谁？透过你跟我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们在当中的，你要记得，神将你放在这个教会，这个福荣生命堂，是要你活出神的生命，是要你真正的在这个教会里面，直到这个教会借着你能够复兴起来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神爱这个教会，所以将我们放在这里，成为一个大家庭，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造就。我们有同样的心，同样一个目标，就是使教会复兴起来。若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你骄傲我骄傲，你吵我又吵，你骂我又骂，批评论断全部在里面，这个教会不会荣耀神的名字，反而更多的麻烦，更多的问题会在这个教会产生。是神喜悦还不喜悦？神不喜悦。但是很多人他就是因为这个饶我的生命太强，骄傲的缘故，直到教会产生许多的问题。教会的领袖每一天都要忙着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真正的来一起跟教会的领袖一起的合作，一起的来建立神的国。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在这个位置上得荣耀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有不同的看法，到最后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，让神的圣灵的启示成为最终的决定。哈利路亚。神的国度就是这样成立的。我们说我们要真正建立神国度的教会，就是耶稣他要掌权。弟兄姐妹要真正的知道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，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你就不敢。哈利路亚。你打我的时候我善待你，回去好好的思考，神会给我们恩典做得到的。在我生命的经历中，我靠神做到了，神也能够让你靠神做得到，因为我们都是有血气的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，感谢耶稣。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。感谢耶稣。谦卑带来问题的什么？解决。谦卑问题就解决了，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离开本位。刚才我们说我们讲到离开本位了， OK， 离开本位就是你觉得你是神，我要靠我自己， OK， 我要靠我自己，靠我的能力。这个是你离开你的本位，你要做神。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很多人他说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管得着我？你走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没有权利来管我。这就是你已经离开了本位，你看自己比别人强，你总是觉得你比别人好。 OK， 你总是觉得他做的不好，你总是觉得你比较好，什么都是你讲的一切都是对的。 OK， 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呢，就是你离开了本位，你开始骄傲了。我有权利审判别人，这个也是离开了本位。我可以定别人的罪，你好像一个审判官，你在定人的罪，你讲人不对，只有你才对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不听人家讲。这个就是你离开了本位，骄傲 带来什么许多的问题。骄傲带来许多的问题。 OK， 谦卑使到许多的问题得到解决。 OK， 上帝要我们回到本位。我们来看，上帝要我们回到我们的本位。回到本位的意思就是说，刚才我们说我们离开本位，就是你要做神，你要真正的成立你自己的王国，你自己要做神，你觉得你是对的，你要靠你自己的能力，你所做的一切你说是你做的，不归让给神。上帝说我们要回到本位，要有谦卑的心态，我们本来是靠自己的。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会带来压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很有限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力量很有限，我们的知识也很有限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想的跟神所想的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所知道的跟神来比呢是差得很远。我们要做神的工，我们靠自己的话会带来许多的压力。上帝说我们要从靠自己回到我们应该回到的本位，就是我们要靠谁？耶稣。在每一件事情上，大事小事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主啊你要我怎么样的做，主啊你要我做这个决定，主啊我要你的心意，我不要我自己的意思，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。所以呢，上帝要我们回到本位，本来你是为自己的，做任何事情都要为自己，为自己 的王国，为自己的方便，为自己能够从中得到任何的利益。上帝不要我们这样的，上帝要我们真正的，若是我们为自己的话会带来伤害，我们为自己的话会带来伤害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意 认同你的做法，不能够认同你的看法。若是我们说是神有这样的启示，这样的带领，大家一起的认同，做起来就开心，会不会受伤害？不是，因为这个决定不是你的，也不是他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是神圣灵的启示，我们做起来就轻松，我们彼此之间就没有任何的伤害。所以呢，要从为自己回到为耶稣而做，那么我们就轻松了。哈利路亚，自己要做王，我们要回到上帝，我们要回到的本位。当上帝透过你做了一件美好的事，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要让神得荣耀。不要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本事，这个人信主是因为我口才好，这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来成为一个牧者，因为是我劝他的。这一件是谁做的？耶稣做的。所以本来由自己做王的话，自己做王会带来什么？刚才我们读那一节经文，自己做王的话，归荣耀给自己的话，去到上帝那里，上帝说我不认识你。当你自己做王的时候， 圣经告诉我们说会带来灭亡，所以要让谁来做王？耶稣。哈利路亚。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要靠耶稣，为耶稣，让耶稣来做王，我们就真正的能够走在上帝谦卑的道路上。哈利路亚。放下你的权利，放下你应有的权利，你的性格，你的脾气，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，上帝就能够成就更美好的旨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，也从耶稣自己本身的榜样，我们来学习。神会在谦卑的人身上施恩，神会提升那些愿意顺服谦卑的子民，好像耶稣一样。当耶稣谦卑顺服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，耶稣被升为至高，上帝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，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无不屈膝，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我们在神的家，上帝要提升我们每一个人，上帝要将他的恩高智慧给我们，但是他要我们真正的顺服在他的圣灵之下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属神的子民认真跟随神，真正知道在这个教会，你在这个教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，让我们今天晚上真正的有一个谦卑的心，谦卑的灵，来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，来一起的整个教会一起的同心，以谦卑的心来建立神的家，荣耀神的名字。哈利路亚。我们的骄傲会使到教会受伤害，我们的骄傲会使到我们周围的人没有这个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。让我们站起来，今天晚上让我们以谦卑的心来认定神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耶稣我们尊崇你，你们刚才有唱的那一首。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要弟兄姐妹真正的在神的面前，你听到是一回事，你的回应